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确定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退税进度的措施，为企业减负，保持外贸稳定增长。部署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进一步改善住房困难群众的居住条件。签证会八号晚间发布公告称，近日已正式推出小额快速并购重组审核机制，直接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简化行政许可，压缩审核时间。在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一重要协议创造了无数个第一，总台第一次与地方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第一次设立区域总部，第一次设立地方总站。国家税务总局通知明确，从2018年10月10号起，各地的税务机关通知本地区影视制作公司、经纪公司、演艺公司、明星工作室等影视行业企业和高收入的影视从业人员，根据税收征管法以及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对2016年以来的申报纳税情况进行自查自纠。2018年全国双创活动周将于10月9号至15号举行，今年的主题是高水平双创、高质量发展。海南省多举措开展进口药及抗癌药降价工作，已分两批次对602个品种的药品价格进行调整。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相处，冷雨。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组长， 是不是又在享用美味的下午茶了？但是好东西千万不能独享，叫上几个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分享一下彼此的生活吧。我是张信哲。 色渐张狂，偏偏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 莫非天不许人痴狂，幸福由身边流转，心好乱， 谁把梦锁上。 有人为情伤，难以失去主张，渐渐觉得有点沧桑，谁才是今生盼望，不曾去想象。有人为情忙，世事终究无常，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 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早就对命运投降， 别让情两难， 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或多伤。 美好的假期已经结束，现在我们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虽然离家时有对家的不舍，但一想到车里被父母塞得满满的后备箱，心里就是暖暖的。后备箱再大也装不下父母的爱。离家前父母给你准备了些什么呢？你又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呢？ 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